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七章，豆腐见到个小姑娘坐过嚟，佢就先开声讲啦：，唉，妹妹仔啊，你系咪想嚟搭台啊？这个小姑娘的目光在我们的面上扫了一圈，然后她就说， 我看见你们是从老巷子楼的第三栋走出来的，你们的胆都挺大的，居然敢住那里。 我一直觉得她好像话里有话，于是我就问，我们的房钱都已经交了，为什么就不敢住呢？个姑娘仔啊，捋捋条脷，佢又讲： 睇嚟你哋系唔知道，我啊从小就喺呢边噶啦，嗰栋楼啊好邪噶，有鬼噶。 豆腐一听，佢啊真系惊惊地，佢同我讲：哎呀，嗱系咪啊嗱，我都话嗰个地方啊阴阴森森咁噶啦，哎呀唔得啊，我哋真系要揾一个避邪嘅嘢翻去先得。我心谂。都决定咗要同死人打交道啦，仲惊啲咩孤魂野鬼咁啊？但系而家咁样样俾阿豆腐呢条咁嘅叔侄诱吓咗一吓，我有啲栗栗地。于是我对阿姑娘讲：嗱，妹妹仔，而家咁样大半夜嘅话，你又唔好同我哋咩提鬼啊神啊咁啊。就算有啊，我哋呢两个大男人火气旺、阳气足，嚟都唔惊啊。你啊年纪轻轻，唔可能咁迷信噶。要科学咁睇待一切事情啊嘛！小姑娘咧听完咧，佢就好似唔好认同啊，嘟住个嘴讲：， 诶，我啊好心好意劝你哋啫，就算冇钱啊，你都可以租一栋、二栋或者四栋噶嘛，房租都系一样嘅，点解一定要租三栋啫？唔通你哋冇发现三栋就得你哋两个啫咩？ 我一听啊打个突，我同个豆腐对望一眼。老巷楼里面的人少我知啊，但是三栋只得我同豆腐呢样嘢，我真系唔知啊！唔通嗰栋三栋真系有啲咩问题？如果系以前呢，我就肯定唔信嘅。不过而家经历咗捉猫嘅呢件事，对呢啲咁嘅嘢，我真系有啲发懵啊！我问佢：喂，咁三栋系咪真系有问题噶？真系咁邪？个姑娘仔好似几有表演欲咁啊！佢一笑讲： 嘿，嗱，咁啦，你啊请我食宵夜，我就话你知啊。 豆腐又话：你咁嘅姑娘仔人仔细细，你啊咁啊趁机嚟敲诈，唉，算啦。不过睇你咧就生得都几靓女可爱，啊，今日啲钱就我请啦。嗱，你啊快啲讲，我哋亦都好预防预防啊。咁、那个姑娘仔一听完之后，佢真系毫不客气，佢咧就开始食起上嚟啦。一路食就一路同我哋讲咗一个关于呢个老巷楼三栋嘅故事。佢话呢个唔系故事，系一件真事。因为但凡附近嘅老居民都系知道嘅，所以就真系冇人敢住呢个三栋嘅房嘅。只有一啲嗰啲咁嘅唔知情嘅外来工，为咗贪平先至住入去。不过如果住得耐咗，几乎都会发生一啲古灵精怪嘅事情，所以大部分嘅人又都自己搬返走。三栋佢树立喺呢个老城区入边，就好似系一栋俾人哋遗忘咗嘅烂尾楼，一日复一日咁样荒废住。深圳嘅前身呢，都系靠出海打鱼为生嘅地方，喺旧时候就被称为保安院，亦都叫做南头。原先碉楼咧系有四座，据说南头沦陷嘅时候，碉楼直接被攻陷咗，里边嗰啲守卫军咧就塞死晒入边，活活咁全部被烧死晒，所以而家就阴魂不散喺呢个碉楼嗰度徘徊不去。后嚟60年代左右咧，嗰阵时候嘅人仲冇而家咁强调呢个咩遗迹保护意识嘅。他们就推平了其中的两座碉楼，在上边就起了工人宿舍，又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老巷楼了。当中这个三栋呢，就刚刚是位于在其中的一栋旧址上边。这个房子建好了之后， 唔知点解三番四次咁都会发生火灾，烧死咗唔少嘅人。后嚟嗰度工厂啊倒闭咗，剩低呢啲咁嘅房子转手就卖咗俾一个姓贾嘅人，叫做贾中真嘅地产商。不过嗰阵时已经系八十年代嘅事，当时咧到处都系外来工，住房啊紧缺。贾中真专门将呢啲咁嘅屋咧就租俾外来工嘅。但系有一年呢、这个三栋突然之间又起火啦，而呢一次系特大嘅事故，烧死咗好多人。贾中真喺屋企里边个老婆同埋啲仔都烧死晒，佢就孭咗一箩柚嘅人命债，还唔起就从呢个三栋嘅楼上跳咗落嚟啊，跌死咗。咁呢栋楼就被政府拍卖，又易咗主啊，就系而家嘅嗰个楼主。据呢个小姑娘讲，之所以咧佢点解知道咁清楚啊，因为佢自己嘅父母亦都曾经住过喺呢个三栋。有一日嘅晚黑，佢爸爸妈妈瞓觉嘅时候，突然间就闻咗一阵嘅烧窿味。佢阿妈惊醒咗，以为起火啦。不过个房间里边黑蒙蒙，又唔似着火啊。咁究竟咩回事呢？佢阿妈心里边就起疑啦。唔通自己唔记得关煤炉？嗰阵时嗰啲煤气仲未普及嘅，大部分嘅人仲系烧炭嗰啲炉嚟嘅。咁佢阿妈于是就行到咗呢个炭炉嘅外屋。借住阴暗幽幽嘅月光，佢忽然之间睇到个炉旁边竟然踎住一个人。佢睇佢身影好似系个男人咁嘅。弊啦，佢阿妈心谂唔通有贼，跟住佢就顺手咁立喺旁边喺度晾衫嘅嗰支鸦叉当系护身。踎喺度嘅嗰个人好似听到后边有动静，忽然之间佢就拧咗个头过嚟，佢阿妈一睇到，即时成个吓晕咗。原来嗰个人拧转头嚟之后，佢个面上边竟然系飙住啲火嘅，嗰啲火啊特别奇怪，一啲都唔会发光嘅，嗰啲火苗就覆盖晒喺佢成块面嘅上边。最恐怖嘅系嗰个男人面上嘅肉，在那些火的灼烧之下慢慢变红变黑变窿，然之后那一阵的窿味更加就浓。那个男人渐渐地向住这个小姑娘的阿妈就行过去。第二天的早上，她阿妈醒过来，虽然觉得没什么事，但是她打死都不敢再住这里，即刻就搬离了这个老巷子楼。不过就因为是真的房租的关系，所以呢就没有离开这一片的区域。我和豆腐听完，那些姑娘仔也都吃饱了，她抹抹嘴说， 嗱，我知道的呢，我都讲了啦，如果你们胆大的真的不怕的，那我都理不到这么多的啦。 停了一停，她说， 嘿，多谢你们请一下，我应该回去了。 讲完未等我们再问，一阵风就走了。呢阵时我一睇张账单，唉，弊啦！我同豆腐讲，唉，原来呢条靓妹咁识讲嘢嘅，就系咁样样讲个鬼故事，听咗佢嘅一个鬼故事，食咗我哋旧几水，唉，呢次真系蚀晒底啊！豆腐话，唉，不过咧，我睇佢讲得啊有眉有目，我哋啊真系仲系唔好租呢个鬼楼嘅。我啊听人讲啊，人啊背起上嚟嘅时候，特别容易啊撞到啲污糟嘢嘅。吓，嗰只咁嘅死人畜猫，话唔话同我哋施咗咒，就系咁租间屋啫嘛，佢竟然租到个空宅，唉，真系回声高照啊！喂，咁而家点算啊？呢咁嘅屋，我哋究竟住唔住啊？我历嚟咧个胆啊比较大嘅，讲话咩鬼故事我听得真系太多啦，随口可以噏十个八个俾你听，惊过头先嗰个多多都有啊！而家咁样样真系能够俾一个小姑娘嚟窒住咗，于是我讲： 唉，咁梗系要住啦，我哋钱都交咗啦，嗰间屋亦都收拾好，咁啊应该搬过嚟嘅，个床铺啊、炉灶啊咁啊搞好晒嘅，而家咁啊俾一个鬼故咁吓亲啊！你啊仲系男人嚟嘅咩？我哋搞咗一日，唔通白做咩？豆腐一听啊，把头讲。咁啊系，若姑娘仔八成八都系嚟呃饮呃食嘅啫，啊几似你当年嘅风范啊！我啊记得啊，我哋两个识嘅时候，我啲零食啊、零花钱啊，一半都俾你困晒佢。一路讲啊，一路倾呢一段咁嘅插曲，好快就等我哋遗忘咗。饮饱食够之后，我哋啊翻翻三栋嘅房间里边开始做嘢。盗墓呢个行业咧，系一个唔见得光嘅行业。一般就喺晚上开工，所以有啲地方又称啲盗墓贼叫做掌灯。经过一番咁嘅测量，我哋就将个盗洞嘅位置拣咗喺呢个卧室床嘅底下，从呢度直接啊打一条垂直嘅竖井落去。我哋咧就先用锹子撬起晒表面嘅水泥层，等到露出咗土层之后，就开始用个探铲嚟打盗洞啦。三种型号嘅探铲，咁啊拣最大嘅嗰只嚟打树井。我哋一年啊挖咗半万，打咗一个十几米深嘅树井，挖出嚟嘅嗰啲泥就趁住系夜色，全部倒入咗去老汉子楼后边嘅嗰一个烂泥湖。呢、这个湖呢以前系一个水库嚟嘅，后嚟周围改建，水库啲水就被抽干咗，个面积啊一缩再缩，而家咧就缩成咗个死水湖。湖里边好多啲烂鬼水草啊、蚊虫飞舞，环境啊非常之恶劣。但系由于位置嘅关系，所以一直都未引起有关部门嘅注意。将啲嘅泥土倒入去呢个烂泥湖里边，咁啊真系神不知鬼不觉。根据之前胡老黑俾嘅信息，我哋要挖嘅文官墓咧，其实就唔系好深嘅，而且咧喺呢咁嘅清朝末年。亦都唔兴话啲咩深埋厚葬，十米系我哋算出嚟嘅合理深度。接下嚟嘅日子咧，我哋就昼伏夜出，攰到死一死咁啊，唔使讲啦。喺呢个地底好似只老鼠咁，逐渐逐渐咁啊，打出咗一条迂回嘅盗洞。眼见啊成功在咫尺之遥咧，点知道忽然之间就发生咗一件意外嘅事。等我就估唔到，我哋做嘢嘅时候都轮流嚟做嘅，一个人咧喺外边睇水，一个人喺入边做嘢。盗洞挖到后期就唔需要再做土噶啦，喺阿爷嘅笔记上边系记载咗一个非常之巧妙嘅方法，咁就系每向前挖一段，然之后就喺身下边就挖一个窿，再将挖出嚟啲土就压实喺入边，一啲一啲咁样嚟做。一般过去有经验嘅盗墓贼都会咁做嘅，等到嗰啲盗洞周围咧，根本上睇唔出造土嘅痕迹，就算系啲警察嚟排查，亦都无从下手。我就足足挖咗有成五百几米，成方形，人咧就需要喺下边爬住咁入去。按照呢个距离计算，而家我嘅位置就已经接近到回涌河嘅边缘啦，离个文官墓已经唔系好远啦。喺白天咧，我哋特登去重新咁规划咗下位置，只要到呢个地方，盗洞再转向左，就可以直接打入去文官墓嘅正前方。按照道理嚟讲，我第一个接触到嘅应该就系墓砖。清末后期，由于呢个财力嘅关系，已经系唔时兴厚葬嘅。文官本来亦都唔系啲咩有油水嘅官职，所以喺呢个墓嘅外层，亦都唔会有啲咩特别嘅保护带。呢一次能够挖到个瓷器啊、书画、碑帖咁嘅嘢咧，就算系谢天谢地啦。点知道我一铲笃落去，就冇挖到墓砖，反而就挖到咗一嚿烂木头。这个烂木头被挖咗出嚟之后，咁啱就碌到嚟我个鼻哥尖，咁样黑蒙蒙嘅一嚿，散发出一啲好难闻嘅土腥味。我就住个手电筒一睇，竟然系个棺材嘅碎片，究竟咩回事呢？个墓都未入去，土里边点解会突然之间多咗一副棺材嘅呢？